来放松的爱，天真微笑的妈妈给的大白爱，有一点 crazy， 有一点点的爱，这是我爱你的新欢迎进来。Happy love， 你让我越开心，我乖乖的对着走的只有是你。Oh happy love， 没有季节限定，没绝情。 Happy Loving 是由王志平老师担任制作，收录美国创作人 Michael Jane 的作品。 Michael Jane 曾经为澳大利亚歌手凯莉米洛写歌，他的音乐风格呢充满了美式性感舞的曲风，加上合作拍档 Johnny Jam 的独特编曲，为王心凌撼出了最为时尚电气流新曲风。用美式的 One Chord 和一个和弦到底的编曲方式，挖掘王心凌不为人知的崭新面貌，营造超放电的新名派轻性感。让好音乐继续，张学友离人。 银色小船摇摇晃晃弯弯，悬在绒绒的肩上，你的心事闪闪亮亮蓝蓝，停在我悠悠心上。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，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，我的心里孤孤单单散散热惆怅。离人放逐到边界，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，昼夜乱了和谐，超凡人心长腿，指点你每瞬间。你仍挥霍着眼泪，回避迫在眼前的离别，你不肯说再见，我不敢想明天。有人说一次告别，天上就会有颗星又熄灭。小船摇摇晃晃弯弯，悬在绒绒的肩上，你的心事闪闪亮亮蓝蓝，停在我悠悠心上。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

让欢乐继续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远眺音乐时间，我是看到最远的场景 Lemon。 恋爱三十年却还像十七岁的初恋一样的点是什么样的感觉呢？嫁给初恋的莫文蔚就在七夕前夕可以说狠狠地撒了一把狗粮，她出了一首新歌叫做 I Do， 作为七夕的礼物送给老公，歌里都是满满的甜蜜，这唱的的确是莫文蔚和她老公的故事。两个人在十七岁相恋，也因为太年轻而分开，可是没有想到的是兜兜转转二十多年之后再度相遇了，兜兜转转又回到了他的身边。缘分这两个字真是世界上最美妙的事。一起来听歌，郭静，我不想忘记你。 我在向前走，却想在退后，我在用想念狂欢寂寞，越快乐就越失落，爱将我们高高举起，在人心学会坠落，怀念着宽阔的天空，岁月让你空气很稀薄，笑着哭泣，让自己深爱你，再学会放弃。我不想忘记你，就算可以，我宁可记得所有伤心。我努力想起你，哭也没关系，用祝福和感激，勇敢失去你，爱你这个决定。虽然艰辛，我不说对不起。 受着莫文蔚的甜蜜，有些单身的朋友也不要显得慌张哦。在遇到你的那个他到来之前，我们还是要来收拾好自己的状态，打起精神，让我们一起美起来。爱美的姑娘们一起穿亮色半裙，好看不单调哦。红色的半裙可以说是经典当中的经典，小红裙的优雅和小黑裙比肩，但又比小黑裙多了一点热情和甜美。只要是穿上了红裙子，随便拍照都能够让你想发上朋友圈。红色的半身裙它是俏皮又可爱的，再穿上一双小白鞋，清新减龄。好，音乐继续，张信哲，别怕我伤心。 好久没有你的信，好久没有人陪我谈心，

会一个好人。原来不是我要的， 请给我的时间回首，请允许我想你。诉求我不想被回忆左右，我不知该如何去救我迷失的爱过以后，期待可以挽着一个可能许是我爱的，不过现在在不经意过客 深情吻。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远眺音乐时间，我是看得最远的场景 Lemon。 接下来继续为各位推荐亮色的半身裙，蓝色这个颜色自带着高贵效果，特别是带有光泽感的宝石蓝的面料，看起来就够上档次。蓝色半裙最适合度假的穿着，蓝天和蓝裙子都让人有好心情。那除了三原色之外呢，还有绿色、橙色也是值得尝试的，虽要亮眼啊，但是也千万要小心别把自己穿成红绿灯啊，饱和度太高的颜色还是要小心翼翼绕开的。亮色半裙的好，会穿的人才知道，学会了亮色半裙穿搭大法，你就可以做大街上最亮眼的女孩了。好音乐不断，容祖儿第一百个我。 他说我总是笑着的，他说有99种我，开心着，同时担心着，在这里只穿白色，看漫画，配咖啡，只饿，假装勇敢，却胆小呢。他不知道我说的第一百个我，用小小的脸装扮孤单的生活，希望下大雨。 他说 说的第一百个了，一天一天要各种生活的拼了，来感情的我却弄乱房间睡的 13:52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《品味103》。

全世界了解我的爱，发不出声音的感慨，选择做朋友的无奈。 Lady Lady One More Try， 提醒我何时该走开，只要你偶尔想起来，我就住在那边看看。 坚守爱的一只小丑鱼。那今天呢是七夕，再次祝愿大家能够找到并深爱。相爱不仅仅是甜言蜜语，更应该是真正让对方住到心里。时间真是可怕的冷酷杀手，改变了山川河流，改变了花草树木，改变了飞鸟鱼虫，改变了你，也改变了我。可是时间改变了世界那么多，却无法改变一首简单的歌，也无法改变自己的耳朵对他说喜爱。有请梁咏琪《搬家》。 时间的河上，换个房间，窗外西晒的阳光温暖心扉。我想寻觅你已经很累，有没有能温暖幸福的风水？有谁能给我温柔和体贴，能让爱安居乐业？我望着你的双眼，再次相信直觉，打包好我的行李，告别从前，搬家到你的心里，这个纪念。美丽的承诺需要亲身体验，不在乎多花一些时间，静静感觉日子是否越来越甜。搬家到你的心里，直到永远，希望你通过爱的所有考验。那就让一辈子牵着手，留在这个小小世界。时间的河上，换个房间，窗外西晒的阳光温暖心扉。我想寻觅你已经很累，有没有能温暖幸福的风水？有谁能给我温柔和体贴，能让爱安居乐业？我望着你的双眼，再次相信直觉，打包好我的行李，告别从前，搬家到你的心里，这个纪念。美丽的承诺需要亲身体验，不在乎多花一些时间，静静感觉日子是否越来越甜。搬家到你的心里，直到永远，希望你通过爱的所有考验。那就让一辈子牵着手，留在这个小小世界。 有谁在默默等候？献给你快乐，却不懂怎么温柔，只愿陪伴在你的

都记得今天，看着你都人如面，等我说再见，你心情一变，抱着你拨打电话抱怨，一公尺就好像一万个光年，你在一公尺不到一面前，是拼命追还是往下坠，眼神那么绝，冬季一切不让我挽回，我在一公尺之外的世界，一辈子回不了的原点，我这才发现你离我有多么远，你在一公尺不到的面前，手拼命挥还是下坠，眼神那么绝，冻住一切不让我挽回，我在一公尺之外的世界，一辈子回不了的原点，我这才发现你离我有多么远，我只有成全让你离开我身边。 说到情人节送礼物呢，除了玫瑰花，男生们应该动动脑筋去搜一搜当下最流行的爆款网红包包款式，相信没有一个姑娘会拒绝你的好意哦。某系列的相机的颜值也很高，尤其是横着的彩虹，简单又有设计感，那对于喜欢自拍或者是想要记录旅行的姑娘来说，相机也是非常的重要，那对这么高颜值的拍立得，姑娘们也肯定是喜欢的不得了。好，音乐继续，接下来 Lemon 带各位听到的是梁静茹的《勇气》。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，别人怎么说我不理，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，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，我知道一切不容易，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，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，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，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，我的爱就有意义，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，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，你的真心终于做了这个决定，怎么说我不理，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，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，我知道一切不容易，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，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，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，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，我的爱就有意义，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，人潮拥挤我们 是不必压抑，谎言跌满一地，换过一季心情和落落挂换的面具。从今以后我们不再有口开心，从今以后你就是你，从今以后我们不再有任何感情，从今以后我不怪你，而一个是你。痛痛的哭泣，爱里一如蟒蛇般沉浸虚空的情绪。如果我们不会再相遇，你是不是就把我忘记？或许这是最好的结局，就让我偷偷的想你。自我离开你，应该是风是雨，一颗混乱的心和一窗漆黑的风景。你是无需唤醒，挥挥衣袖而已，云彩阳光与我的灵魂还留在原地。从今以后我们不再有过感情，从今以后你就是你，从今以后我们不再有任何感情，从今以后我不怪你，而一个是你。当我开始痛痛地想你，当我开始偷偷地哭泣，爱里一如蟒蛇般沉浸虚空的情绪。如果我们不会再相遇，你是不是就把我忘记？或许这是最好的结局，就让我偷偷的想你。 分为什么脖子那么长？因为我们努力向上。这里是品味一零三三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品味一零三三， 品味一零三三， 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接下来为您播出语音留言。 我是嘉伦，我是一名声音控，我喜欢收集有故事的声音。 当爱上一个人的时候，你会充满勇气，觉得好像连喜马拉雅山都爬得上去。 得名只不在身，有龙则灵，姿势陋室，唯吾独尊。 哇，我对你的庆祝的 太棒了。 哇，好棒啊。 也许我们并不知道

骄阳。 这里是远眺音乐时间，这样的气息先和 Lemon 来打造一个最光鲜亮丽的自己出来吧。我觉得化妆很重要，用贴合肌肤的底妆品、显白的唇膏等等来打造，但是前期的护肤工作更重要哦。没有一个好的肌肤底子，后者再用化妆品遮盖是遮盖不住的。此时呢，如果给肌肤加点滋养的蜜，可以说是再适合不过了。 Lemon 最近也是码字写稿，经常会面临熬夜的问题，那除了及时的调整作息时间之外，我也会用这种复原蜜呢，然后搭配按摩护肤的手法来给肌肤做一个 SPA。 好运不断，陈绮贞华丽的冒险。 长长的路的尽头是一片满是星星的夜空，这一趟华丽的冒险